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别时路有谁不懂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终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穷，回去写杨成龙， 嘿哈呼哈呼嘿嘿哈呼哈呼嘿嘿哈呼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霸王别姬，屠洪刚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万芳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，温兆伦的《为我守候》。